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价值观和人生选择的故事。现在在网络上不乏这样的小故事，说小李大学毕业以后呢，骑着自行车为自己初中就辍学的同学小王打工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思考。我有的时候就在想，现实这么残酷，我读书的选择是对呢还是错呢？就在前不久，我一个初中同学在微信上联系了我，重新呢刷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。我这位同学呢，初中毕业以后就到俄罗斯创业了，现在在叶卡捷琳堡有几家连锁的手机卖场，按理来说生意红火，衣食无忧，很值得大家羡慕。他却跟我说，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呢，就是读书，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，就是没有去读大学。初中毕业以后一直忙着打拼，发现自己生意做得越大越需要知识，它不仅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，同时也是社交场所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在这次谈话中呢，我就发现金钱呢不能成为我们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，我们的人生是多维的，选择也是多维的，但是不同的人生选择，无论是兴趣也好，被迫也罢，我们都必须要正视它。无论道路的选择是怎样的，我们都应该为之付出努力，不让自己后悔。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王思聪。 早午餐越吃越昏沉，咖啡提不了神，留我满嘴的苦涩，低头等车厢在开门，站着同几个人，曾经我们俩个人，我这个过分认真的人生，不怀念曾经多天真，习惯了分分合合，每次唱生日快乐，旧愿望还没发生，要得想几个新的，回忆只剩下局部，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，能失而复得，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，只要依靠着、晚餐还是一个人，你曾经坐在这微笑着热汤给我喝，想到就很快乐，我真的知足够了。想念不小心调整了，别担心了，都过去了。低头等车厢再开门，站着同几个人，曾经我们两个人，这个过分认真的人生，不怀念曾经多天真，习惯了分分合合，每次唱生日快乐，旧愿望还没发生，想不到什么新的更值得，回忆只剩下局部，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，能是

say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. For your heart matters more than your mind. You tried to fight it, I don't know why. Didn't stand a chance, I'm convinced. From the moment I'm tasting your lips, all I needed was just one kiss.

一回。

像冬吹的风，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，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，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 寒冷宿 命转身山河裂开，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中外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金甲有声音啊！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茫茫浪到前程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实心不是头那么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手掐满了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废话就让收工，那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走一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彩虹，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就是谎话算是的天下，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 fast and slow, feeling good on my own without you. Yeah, got me speaking in tongues. The beautiful it comes without you. Yeah.

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。

着成长最好的礼物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守着窗户，窗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思路，才体验到却不知有人在乎。 我想过需要微笑，请看着 心。